统一自行车行进参加者10月5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信。信指出，在历史性十四宣言发表九周年之际，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比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中国地区筹委会统一自行车行进成功进行。虽然停留在祖国的日子是很短暂的，但是亲眼目睹了在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高举自立自强的旗帜，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动人现实，并坚信杨玉雍的世上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慈父，因而8000万全体同胞的未来是辉煌灿烂的。信表示，为了民族最大的夙愿祖国统一，为了8000万全体同胞欢聚一堂的白头山统一强国的灿烂未来，祝愿尊敬的金正恩元帅身体健康。